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就在感恩的季节，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关照，圣灵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哪里有不感恩的地方。主啊，你也教导我们你的儿女，主啊，用合宜的心、合宜的方式、以合宜的缘由来感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感恩在生命中间的重要性，很多世界的思想家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对我们信仰来说，感恩格外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决定了上帝的儿女是应该是一群感恩的人。那有人，以前我看过一个人，他是美国人，他讲过说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总结成三个 G， 英文里面三个 G。那你看大纲里面，大家可以打开看，这个三 G 的信仰是什么呢？这个三个 G 说，第一个 G 是 guilt， 罪疚。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面对人性里面败坏的现实，所以要看见人里面的罪，罪疚是罪，不但是自己做错事情得罪人，这地方罪疚主要是我们冒犯了永生的神。所以基督徒讲到罪的时候，其实不是讲你伤害周围的人，给别人同事啊、家人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它是一个垂直的对上帝永生神、圣洁永生神的冒犯，那个是罪。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到悔改的时候，不是讲跟别人对付认错而已，他是认识到他冒犯这位永生公义的神。所以 guilt， 我们非常认真也非常愿意来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败坏，在信主以前包括信主以后。那信主以前最大的罪是不认识这位神，那是罪的根源。信主以后，我们虽然蒙了救恩，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过去里面脑我里面带来的那些败坏的性情，仍然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绊脚石，那些是不断要对付的过程。我们非常现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基督信仰不停留在这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绝望的。也是心理学家们说，基督教里面非常把人的内疚放大到最大的地步了。所以心理学家，特别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攻击基督教是放大人性里面的罪疚感，所以人不得好像释放，这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停留在这里。第二个 G 是 grace， 恩典。恩典，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当我们在进入教堂或者认识基督徒，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记号，那十字架就是恩典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既是上帝的公义对罪的审判，它更是神的爱，借着基督的恩典为我们代死，代赎的恩典是我们永远是我们信仰的记号，是我们应该说三个句里面是最高的记号 grace。 所以你看基督徒的女孩子很多叫做 grace， 是不是？这个不会出错的。恩典是一个我们本该恩典是一个我们不该得的一个救恩，上帝借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个白白的赐给我们是恩典。也因着这样的第二个句，基督徒生命里面应该有第三个的，就是 gratitude， 感激或者感恩。因着你本来是罪疚，充满罪疚，冒犯永生的上帝，而且不可能靠着自己得赦免的，所以基督的恩典替我们代赎，这是第二个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自然的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应该发出感谢。所以你看第三个句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也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本质的特征。只要你属于这个信仰，他就认罪，他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当然在圣灵的光照下，而且深深意识到是基督的救恩拯救了我，然后他生命里面一个自然的一个性情就是去感谢他的救主。所以如果没有第三个句，感恩不是个条件，感恩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说，哎呀你不感恩，为什么你要感恩，感恩你才会得救，千万不要搞错了。 感恩不是得救的条件，它是一个蒙受恩典之人的回应，一个生命的表现。所以一个不感恩的人是表现出他不是一个他多坏的问题，是一个他没有领受到恩典的一个表达。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信仰中间，若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包括以后蒙恩得救以后还常常反省。当然他已经不在那个罪人被审判的地位上了，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的审判了，我们已经被释放了，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老我里面的败坏。然后恩典是常常默想，这个恩典是永远是我们的所有的感恩，所有的激情，所有的一个喜乐，一个诗歌的来源，也是许多基督徒能够在患难中间，在艰难里面仍然可以感恩的缘由。感谢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所以古罗马思想家辛尼加 Cynic 他说 Nothing 就翻译成英文以后，他原来是拉丁写的， Nothing is more honorable than a grateful heart， 任何事情都不如一个感恩的心灵更加高贵。所以古罗马无论是从那些思想家们那些都看见感恩的心灵非常高贵，但是我想我们想加一点是基督徒来说，不但是对世人来说感恩的心灵非常高贵，但是基督徒更应该说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之人一个本质的特征。所以你想象，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基督的救赎没有感谢的话，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我想不是去判断别人，是我们自己思考的。 A.W. Tozer 这位神很重要的仆人，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感恩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奉献，而且是一种我们中间最贫穷的人也能做，使之做后不会更贫穷而且更富有的奉献。所以感恩是一种一个在神面前是非常神看来非常 precious， 因为是非常 precious 非常宝贵的一个奉献。所以世人才会说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古代的时候祭物是牛羊献给神，但是神的儿女可以用感恩在神面前，那种这是个祭物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是内心将感谢献给神。当然我们在以神为中心的感谢的时候，我们不忘记感激我们周围帮助我们的人，那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反过来，我们在感恩季节吃了好多的菜也长了几磅，然后也感谢了好多周围的人，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成了问题。就像基督徒我们的信仰非常入世的信仰，基督徒吃好穿好住好，这些都是很好的，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是变成偶像了。感恩节也会变成一个偶像，可能忙碌好多事情也感谢周围的人，怕漏掉任何一个人，但是最后漏掉一个最大的，没有为救恩感谢神。我们看看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十七章刚才一起读的经文，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这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思想三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个真正感恩的缘由，第二方面来思想一个不感恩的缘由，不感恩为什么，第三个是假感恩的理由。所以我们看看来思想三个方面。这是在耶稣侍奉的一个晚期，即将走向耶路撒冷，这时候耶稣去定义走向耶路撒冷是要去受苦受难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中间，而且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撒玛利亚是那个时代的人跟犹太人不太来往了，因为是因为种族上的关系加上种族的仇恨他们不来往。但是耶稣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是没有避开这个通常犹太人避开的地方，他直接从那里经过，他在往南走的时候也没有避开撒玛利亚的地方，他直接经过撒玛利亚。大家记住啊，撒玛利亚是犹太人所看不起也是觉得很污秽肮脏避开的地方，但是耶稣没有避开。加利利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撒玛利亚是属于混种混杂的地方，那加利犹太是属于犹太人认为是他们神的百姓纯种的地方。然后耶稣进入一个村子以后，有十个长大麻风，就是当年的皮肤病，不一定现在医学意义上的大麻风，就是皮肤病，他们这里面前来永远的站着高声喊。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永远的站着吗？不能靠近的是吧？大麻风得大麻风病的人在当年其实不但是身体上的痛苦，他们其实还受 别人，社交上受人排挤，在宗教礼仪上又是不洁净，所以他们这些人身心非常痛苦，身心的痛苦。这些人在远处高声喊说，耶稣夫子，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所以这群人他真心知道自己身心的疲惫艰难，求耶稣可怜他。这是一个蒙医治的人的一个开始，他心灵状态非常准确，他看到自己非常可怜。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地方有一个细节，给祭司看是干什么？在利未记里面说，当如果你的身体麻风病特别是要好的时候，你要给祭司看了，祭司来判断一下你好了没有。当年的祭司有这方面的知识，医学的知识来判断，他除了宗教知识以外，他还有医学的知识来判断到底这麻风病啊。你看利未记里面说变白啊，变那个，那些今天我们做传道人不需要，没有这方面训练了。当年的祭司有这个训练，医学上的训练，知道这些不要扩散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不只是麻风病啊，这个麻风病代表当年的皮肤病，特别是会传染的。他是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医治你了，请你到祭司那里去确认一下。大家听见没有啊？这个地方不容易看得出来啊，他不是说你去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真的病假的病啊。耶稣这地方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当年的文化的场合里面都知道，哦，那我去祭司那里看，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得医治了。但是请问一个得大麻风病的人，他告诉耶稣我很可怜，然后耶稣说去祭司那里看一下，这地方需要什么东西？信心啊。有没有人记得一个人生来瞎子，耶稣让他去希罗亚去洗一洗，他一去洗的时候眼睛就看见了。那通常的人瞎子生来瞎子，你一个人泥巴在我脸上磨一磨，让我去池子里洗一洗，当然不会去了，因为这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这些人去了。去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实还没有到祭司那里就洁净了。这是一个信心的医治，他的信心是他的医治。然后现在来看重点十五节那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其实其他人是不是也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当然知道了，我们不知道你得病好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大麻风病的人，我们在去短宣的时候看到大麻风病人，他们说最大痛苦是他手摸的很多地方没有感觉，特别是摸炉灶被火烧了都没感觉，这个是很，他的神经末梢都已经不太起作用了，所以被烧了，烧了以后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好的话，一摸就有感觉了，那个肯定知道的。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而且这是撒玛利亚人，是刚才说的，是犹太人看来是杂种看不起的，人看不起的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是非常夸张的大声归荣耀给神，还伏在耶稣脚前，很谦恭的来感谢耶稣。我们一会儿来思想耶稣的问题哈。这个感谢这个人显然自己病得医治，那些在各样患难痛苦中间艰难的人，当这种痛苦除去的时候，特别谁帮他除去，我们都会感谢。但这个人也知道医治的来源是来自于耶稣，因为他向耶稣呼求他的可怜状况，所以耶稣医治他，他自己归荣耀给神。这地方圣经没有明确说他是否知道耶稣就是神呢，没有明确这样讲。他这个人大声归荣耀给神，知道神，起码他清楚的是神借着这位夫子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知道只有神能够做的。大家还记得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说，如果不是神在你身上，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时候还不认识到三位一体，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这些显然的时代人都不知道的。但是起码这些人有一个清楚的是，像生来瞎眼被医治好，大麻风病被医治好，尼哥底母也奉闻耶稣在犹太地加利利地所行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神在你们身，在你身上，你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虽然耶稣讲的话他们好像冒犯了宗教的权贵阶层，但是他看见他身上耶稣做的事情是让他们不能够否认的，所以他归荣耀给神。我这里在大纲里面给大家列了一些圣经里面为很多的理由我们应该献上真心的感谢。圣经里面在利未记第七章里面，特别是平安祭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为神所赐的平安甘心乐意将最好的脂油献给神，所以这是在利未记第七章里面的教导。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刚才讲的。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奉献是心灵的奉献，它不是财务的奉献，也不是恩赐的奉献。心灵的奉献是一个内心我们因着神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我不久前看到一些国内基督徒的文学评论家写的文学是什么，我不懂得文学，年轻的时候喜欢过诗歌，但是也写了一些歪诗，写得很不好，被人一批评就不写了。但是那位弟兄讲得非常好，齐弟兄，他说文学就是人学，他说文学是关于人的心灵的状况的事情，好的文学作品都能把人心灵和借着那个时代反映出来的。哎，我想这个弟兄，他说这个弟兄用基督教生存的角度来看整个文学批评，也是独辟蹊径，在国内有所影响。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和规条的信仰，不是一些宗教理念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心灵的信仰。心智改换一心，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那是基督的人是心智被主改换一心的，它是个心灵改变的信仰。所以我们将感谢为祭也是神所看重的。诗篇第一百篇，刚才弟兄帮我们在宣召经文里面看到，我们要为神的美善、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来感谢他。这地方感谢也是赞美的意思。诗篇一百零三篇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为神一切的恩惠里面提到身体被医治，然后与生命里面遇到许多的难处，上帝眷顾他。这是诗篇一百零三篇，是我们许多基督徒非常喜悦的、喜欢的。诗篇一百零五篇里面提到神要为神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他，特别提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列祖，而且与他立约，然后并且出埃及救赎他们离开埃及，并且在旷野的路上供应他们玛纳，鹌鹑供应他们，并且用火柱云柱引导他们。这些是诗篇一百零七篇里面零五篇里面看到神他一切的奇妙作为，借着他的拣选、立约、救赎、供应、引导等等，我们作为神的子女儿女应该要为这些事情来感谢他。所以对神的感恩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集体的记忆，也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当以色列子民、神的百姓聚集的时候，他们向神想起历史中间神向列祖所做的事情，他们就为这些事情献上感恩。所以以色列在以色列人中间，即使变成很自由化了，很变成后代对这些不是很虔诚的人，他都会想到他的父母爷爷奶奶聚在一起的时候，起码都会述说神从创世以初拣选他的民族，神与他的民族立约，然后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这些伟大的历史中间都看见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为他们为此献上感恩。诗篇一百零七篇里面说，我们要为我们困境中间经历神自己慈爱的眷顾感谢神。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身体软弱、疾病，在许多人相处中间难处中间，我们都经历到神自己的安慰、自己的帮助，我们为这个感谢神。特别是很好的见证，许多人在困难中间经历神特别的扶持走过来，那些奇妙的见证都安慰很多的人。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还特别很喜悦天父将启示给他那些软弱的像婴孩一样单纯的人，没有给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神的启示没有向那些人骄傲自以为是的人开启，耶稣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原来神你的心意居然像一个软弱的婴孩来启示他自己，看到上帝自己的天父的启示。 在约翰第十一章里面，那位拉撒路被医治以后，耶稣在那里感谢神。拉撒路被死里复活以后，耶稣使拉撒路四天以后复活，耶稣就在那里父啊，我感谢你。耶稣向天父感谢，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乃是为这些的人，让他们看见以后可以相信。所以耶稣为天父垂听他的祷告，居然使一个人死了四天活过来。他感谢他，感谢神，不是感谢神给他彰显他的能力而已，他使这些看的人看见原来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在生命里书信里面常常会看到他为信徒生命的长进、生命的见证、福音广传这些事情来感谢神。我们看见保罗书信里面除了个别没有写感谢以外，那些像加拉太书这种很责备性的，其他都会问候之后就会为他们信徒的感谢神，特别是提到信徒那些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样的一些信心、爱心和盼望基督徒属灵的美德来感谢神。保罗也劝勉我们一会还会思想这节经文，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使徒保罗劝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在逆境中间也要谢恩。我自己特别感谢神，在上个礼拜礼拜五晚上参加一个聚会，有一个弟兄他经历很多的难处，他仍然感谢神。他家里身体，他家里身体不好，自己身体甚至最近还经过急诊室，他仍然感谢。哎呦，这个不太容易感谢的。通常的人遇到这时候，抱怨是一个人性里面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弟兄，我坐在他边上，很感恩为他。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他虽然经历过水火，经历过患难，他仍然经历神了，他就感谢神。我为这样的弟兄姊妹特别感谢主。遇到好处提升了，工作被称赞了，那个感谢神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凡事谢恩特别指那些很艰难处境中间的弟兄姐妹。启示录里面特别会提到众天使、天君在天上和神蒙救赎的子民，为神他自己的创造、救赎和他主权的掌管宇宙万有献上感谢、献上敬拜。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儿女，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为这些真正的感恩，要为这样的一些理由来感谢主。如果常常这样的反复的思想圣经里面感恩的主题，来借着这些默想来塑造我们，我们就会慢慢慢慢被规范成为合宜的事情感恩，也有合宜的方式来感恩。如果你长久这样做，我们的生命其实慢慢慢慢就改变了。特别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知识文化很多，我们看了一些书很快以为就会了，但是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 formation， 是慢慢的过程。以前有位牧师来我们中间讲道，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他用英文两个词讲得非常好。他说一个叫 information， 一个叫 formation。 那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你领受到的二加二等于四是一个 information， 或者说今天哪里大拍卖 Black Friday 哪里多少钱，那个是 information。 formation 是什么呢？他讲的 formation 是你生命性情塑造的过程。那我们知识分子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我们只以为我们知道 information 以后，信息以为有了，我们就以为我们生命成长了。其实这是两码事的。你知道一件事情跟做出来是很大的距离。只有我们深深意识到，特别知识分子，我们意识到我们知道这些却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开始去学习操练。所以属灵的操练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快领受知识的知识分子，去慢慢一点操练去跟神的感恩。刚才讲这里啊，操练就为何以的理由感谢神，操练圣灵的关照，不是圣灵可以，我们可以操练他关照我们，是独处的时候求神帮助我，我有哪里得罪神，我有哪里说话做事的方式冒犯我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非常合宜的，这些都是在安静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只有常常这样做的人，他生命会慢慢慢慢已经改变了。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不感恩的缘由。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段里面很核心的一个问题。第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九个在哪里？请问主耶稣神儿子，他知道不知道九个人在哪里？他知道啊。就像神在伊甸园里面问亚当你在哪里，神知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当然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九个人也一样的蒙医治了，为什么没有回来呢？是帮助这个话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其实有很多不感恩的，我们可以猜测很多理由，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九个人为什么不感谢。我替他找了好多理由，因为准备讲章我就想，哎，他是高兴啊，他可能跟他的去家人去开 party 去了，哦，我遇到一个人叫耶稣了，他把我治好了，他不但治我还治了十个人了，哦，很高兴，忘记了，这有可能。或者说耶稣这个人神出鬼没，找不到他在哪里，因为很多人的时候有人拥戴耶稣，有人也逼迫耶稣了，耶稣是很 controversial， 这 很引起别人好像很混乱在那个时代里，所以他找不到耶稣也有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替他找理由不来感谢，但是耶稣这地方没有，只是问我们那九个在哪里呢？我想对我们是一个思考。我不知道大家都听过这笑话，那个今天没来的请举手，对不对？没来的请举手，就说是对讲话的人讲错了，没来的举手怎么举手呢？哎，好像耶稣地方有错位了。如果耶稣责备那个没有感恩的人，那感恩不感恩的人不在场呢，那九个在哪里呢？问一个已经在这里的。我想耶稣神借着圣经把这话留下来，不是让那九个人，九个人不在场了，但是对后世对神的儿女一起来思想，那些蒙受恩典的人，我们可能哪些原因不感恩。在华盛顿 DC 有个部门专门收一些人请求，在特别过节期间感恩节期间，在芝加哥叫 Chicago Daily News， 芝加哥每日新闻里面登了一个这样的消息。他说在华盛顿 DC 里面每年都收到好多在圣诞节期间感恩节期间就是请求政府发一些东西这样的部门。他有一封信寄到芝加哥的邮局，有人打开一看，他说在这个节日之前，感恩节之前的三个月中间收到好多好多几千封的信请求，这些政府也根据需要根据困难就发放了各种物资来帮助困难的人，然后几个月之后收到一封信，收到一封感谢的信。那这个不感谢的理由很多了，就政府发放的物资你感谢谁呢，对吧？这个理由更大了，不感谢的就一个人，一个人看到政府发放的物资帮助他度过难关，他很感激。我还看到昨天看到巴顿将军，昨天看了一个故事，巴顿将军是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司令，在欧洲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将军是大家看二战片里面的，我是从小看那个二战片的时候，哇，对巴顿是非常敬仰的人。巴顿将军在他在美国在战后，他安排很多在军队训练里面的人，特别第三集团军里面的很多士兵，特别疲惫服役太久的时候，就会在一些军官啊或者很低级的军官安排一些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他是很好的福利的。但是有一天巴顿将军收到一封感谢的信，感谢他安排他去那里休整了恢复以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将军。后来巴顿回信，他说我这样做35年了，这是收到一封第一封有人为这个事情感谢我的。请问是不是很类似？我们都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感谢的，但是你看感恩是其实很稀有的，35年无数的人将军安排的，但是就这样出现一个人要感谢，哇，他的修给我安排带来的修整是多大。我自己很惭愧，看到读到这些好像批评别人。我小时候生活在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家庭，父母非常敬畏神，但是我因为受无神论教育，其实对信仰非常抵触，觉得这是比较愚昧的信仰，老人家才需要，我不需要。但是我的父母的同工叔叔阿姨其实 看到我们家贫穷，其实那时候乡下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但是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基督徒看到我去外地读书，就偷偷的塞给我五块钱。请问1978年五块钱有多大？非常大，是吧？我不知道，算过今天至少相当于100美元嘛，在美国都不止可能。然后我接过那个阿姨的钱的时候，心里一阵有感谢，因为人家给你钱，这是巨大一笔钱，五块钱，1978、79年那时候很大的钱。我到外地去读书，他在崇拜之后塞我一笔钱，我说哎，阿姨不需要，他说还是你用得着，他知道我家困难。其实我就在这样的中间一阵感谢，一走开就马上想，哎呀，这群人是有爱心，很可惜，很愚昧。你知道吗？是这样想法的。现在想起来很羞愧啊！我若没有被上帝关照，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傲骄傲的人，多么有毛病的人，就不知道当年不感恩的事情是看不见的。一方面收人的钱，一阵感动，马上就变成哎呀，好像这个阿姨也是属于愚昧无知的人中间。你看看多可怕！这种孩子书读好有什么用？我们经常跟我们家的孩子讲，你尽你的心好好读书，我们不会勉强你要读到第几名，但是你要心灵要歪的话，书读好是没有用的。而且如果心要歪的话，书读越好破坏的越大。你看那些数学教授做炸弹呢，那个他不学数学恐怕还做不出那个炸弹，但是他有知识，那破坏的就更大。所以做领袖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你身上毛病，那你的破坏力就更大，对别人伤害也就更多，一样的。我自己特别以前提过，在西北大学，西北有个神学生，我写在这里，西北大学一个神学生。而在这之前我讲罗马书第一章21节里面，我写在上面，那里面讲到不感恩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造物给我们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心里我们不尊敬他，不崇拜他，也不感谢他，而且我们相反，我们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罗马书第一章21节那里，我们其实在罪性里面，我们是没有感恩的习惯，没有感恩的动力，眼睛也被蒙蔽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西北大学一位神学生，那是两个世纪，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以前了，这个人叫 Edward Spencer， 他在西北大学神学院要准备做传道人受训练，但是这个人很喜欢在水里游泳啊，这体力也很好。所以有一天在9月份的时候，1860年的9月份，在西北大学，我们就有西北大学来的同学吗？没有哈。西北大学在那里，他看到有一个叫 Elgin 号的一个船就开出去了，但是那天遇到风暴，结果翻船了。但这个人水性很好，他看到这情况就游出去，在因为离在 Evanston 那个校园的附近很近的地方，他就游出去了。特别第一个就把一位妇人，不行的一个妇人就给他拉回来救回来，他又游出去。那天总共救了17个人，救17个人以后，他已经快不行了。他后来可能不知道淹水还是什么，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病了好久。他其实这个人活了很久，到81岁才过世。他后来没办法去服侍主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这个人一直活出耶稣门徒那个榜样来，他生命一生都非常好。但是他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因为当年这件事情使他终身不能够身体服侍神，但是他很有见证。81岁在加州，这个人过世了，报纸上登出来，这个人过世以后加上一条，他说他当年救了17个人，一个都没来感谢他。报纸上登了，加了一条。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哈，不是在责备那些17个人。你可能说，哇，他那时候年轻啊，十几二十岁，到了81岁过世，谁知道他住在哪里？哪知道他住在哪里？这个完全有理由不来的。我不是说这十七个人都没有感恩的心，很可能他常常想起来有一个西北的神学生，他救了我们，可能变成他们的故事了，这个不例外的。但是报纸登出来，让我们有一点点发现，哎，那17个在哪里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来反省，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哪里？我们不感谢的原因在哪里？ 不感谢的原因是很多没有看到，就像神他为我们创造的恩典。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信主谢饭祷告的时候，父母还没信主不太高兴，这个我们理解，明明是我做的饭你谢你的耶稣，有些就不太开心，对还没信主的父母我们完全理解。但是如果已经信了主了，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感谢的事情也都是那些我们生命中间好的食物、好的工资、好的环境、好的友谊，我们为这些事情来感谢，却没有为救恩感谢的时候，其实救恩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可能我们也不是觉得很大。第三个，我们来思想假感恩，有些理由是假的。我们快往后一点点，在路加十八章那里，相信也是大家熟悉的经文。有一天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然后有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他另外一个是税吏，税吏就是很底层，虽然有钱但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法利赛人宗教权贵，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相反，另外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头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用这个教导来反差一种宗教领袖那种虚假、虚假的感谢，他的感谢不是真诚的。这个虚假感恩的理由在哪里？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骄傲还有炫耀。你知道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祷告，另外一个人气半死，那个人一直祷告感谢神，另外一个人气半死，你知道为什么吗？笑了，就是被人刺激过可能哈。有一种祷告叫控告，就是夫妻祷告，有的时候祷告祷告，另外一方都生气了，那个祷告叫控告，主啊求你关照他，主啊你让他悔改，那个叫控告。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很好，夫妻有互相看的，这个都是一起祷告的，也可能被控告过了，那个祷告叫控告。还有一种祷告呢，就是这种他就炫耀，他有可能也有一点感谢，但是他忘记缺乏敏感。哇，主啊你让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好，你让我工资又涨了，你让边上人可能刚刚挨老板批评，可能孩子刚刚考不及格，或者刚刚从大学退回来，为什么你就一直感谢他在那里好难受啊。我不是说你不能感谢哈，特别为你高升了、工资涨了、孩子上了名牌大学了，然后你又身体又涨，不是涨多少，涨多少可能你不感谢，这是很多好的事情，就是你在那里、一直炫耀，哎呀那个东西让人很难受的。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今天加工资了，偷偷在家里感谢神，不要大庭广众，你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大概别人也知道了。感谢神，我们检测我们的动机是否是真的是为这些事情我们感谢，真心感谢主。虚假的感谢也有，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在美国新闻周刊里面登过这样一个广告，英文我给大家读出来。英文说 The earth gives us wonderful grapes， 大地地球给我们非常奇妙的葡萄。 The grapes give us wonderful wine， 葡萄给我们非常美妙的葡萄酒。 The wine wins us lots of new friends， Thank you earth。 这是一个广告哈，是美酒的广告。地球给我们非常好的葡萄，葡萄给我们非常美妙的葡萄酒，葡萄酒使我们赢得好多的朋友，感谢地球。其实是广告啊，但这地方是广告，主要是炫耀，其实是虚假的感谢了，感谢地球就是感虚假的，它真正是说我们的葡萄酒有多么棒，而且感谢地球也不感谢造地球的造物主，是吧？如果是无神论国家，你可以理由他就感谢就停到这里了。但是如果这是个美国，美国都知道有造物主的。还有假感恩，那个很突，那个太明显了。有一个在 Cleveland， 我还有一个小偷，有一天爬到一个屋里去，一看一个老太太，81岁老太太，一看哦，搞错了，是原来当年自己的老师，哎呀，偷到老师家里去，哎，老师也认得他， 哎呦，他还带一个两个人同放一起，你一看不需要了，老太太你就不用，而且是老师应该很惭愧的走掉，你小偷偷到老师家里去了，更丢脸了应该。哎，他跟老师，哎呀，亲一亲，亲这面颊，亲一亲哈，八十一岁老师，亲完以后走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伴把老师的200块钱还是偷走了。这个也是，他也感谢，哎呀，老师啊，谢谢啊，亲个嘴，很像不像犹大？犹大也跟耶稣亲嘴，还是把耶稣卖掉了。所以，我们要正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感恩是属于真正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虽然我们败坏，虽然我们不完全，还有很多生命里面需要对付修剪，但是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常常献上感谢，常常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慢慢的改变。第二个不感恩的理由可能很多，我们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不可能为向他献上感谢。特别是常常默想十字架的救恩，应该成为感恩节常常默想的。然后默想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许多可能引起我们苦读的事情，我们会变成感谢神借着人生里面各样的苦境患难来塑造我们，也反省，求神反省，我们不要做那位宗教领袖那样的虚假的感谢，要像那位税吏一样，虽然被人看不起，但是他却是在神面前谦恭，他头不敢抬，那是耶稣神所喜悦的。感谢神，这首歌是瑞典的弟兄 Stone， 他写的这首诗，他曾经在年幼的时候在救世军里面，Salvation Army 救世军里面传福音，他认识了主，认识主以后，他也用他的才华写了这首诗歌。他那时候还没写的时候，他已经身体因为背痛有一天没有治好，这个人终身残疾，人生遇到很多困苦，很多的破碎困苦。但是这个弟兄很大的特色，好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他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人，因为病没有医治，终身残疾，但是他这个他的灵里面 spirit 里面灵里面非常感谢，所以这首诗成为了经典。写下来不但是旋律非常优美，他这首诗都是圣诞节必唱的哈。我们思想的时候想到这位弟兄是在极其困苦艰难里面，残疾中间很多苦难里面，他心里由衷发出来，无论在顺境困境都要感谢神。我们为他感谢主，也盼望像感谢神这样的诗歌能够成为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咏唱出来，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感谢他，也为生命里面各样的苦楚艰难神借着他来塑造我们更像耶稣的性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在感恩的时节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不配。主啊，在生命中间我们有许多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里面得罪你，伤害你，伤害弟兄姐妹的，主啊，你都一起求主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机会去对付。主啊，感恩的时节我们纪念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主啊，你要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父神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这样的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心里就火热起来，心被恩感，就思念主你自己，甚至借着破碎艰难和我们的软弱来彰显你的恩典。主啊，塑造我们更像那位得医治的那位撒玛利亚人一样，可以回来高声感谢敬拜主，来感谢你。主啊，我们不去效法那些主啊得恩典却不感谢的人，更不要去学那些虚假的感恩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名求。